22:05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3号周四晚上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野谦。周四开场歌曲仍然是来自 Switchfoot， 这首歌的名字呢，其实有很多人不喜欢这类人，尤其是在群里或者是在这个微博里边，叫做潜水一族。 哦、 Underwater。 就是头像存在，但是人从来没有发出过什么声响、 哎、不浮出水面。 那我觉得也比那种抢了红包然后从来不亮相的人要强 啊。那个确实 更加的哈， 有的时候会被群主就是一怒之下就给踢出去了。 这你们这岁数怎么这么不包容呢？ 我不知道啊，因为你不知道群主他是什么岁数啊。你有的时候我进的群，群主可能会年纪还是很小的嘛，对吧？ 哎呀，说到这个群哈，我今天呢这个看到有很多就是自己的孩子刚刚上小学啊初中啊，然后呢很多母亲哈、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集体的情绪爆发 哦， 然后就转发了一个就是每个母亲尤其是在职场中的女性她们要面临的，就在她们的手机当中这个群哈， 嗯， 一半可能是工作啊，另外一半基本上都是孩子各种班的那种群，你懂吗？学校的什么各种课外班的，还有他们学的很多很多东西的、 这个、 然后每天你就听他那个整个文章就是讲一个母亲她真的是分身无数哈。 我其实那次带孩子就是到那个你说的那个综合大商店里边，然后我正想带孩子去那个玩一个那个游乐节目呢啊，忽然呢就有一个人来调查，而且你说我带着孩子，那么我其实我心里比较抵触啊，就是不想去接受这样的调查跟采访。那个人他还是很主动的就来了，确实是比较有亲和力的那种，而且带充满了那个南方口音的一个就是 销售人员 说的粤语、那种港腔的来调查了。那你们是不是现在我来调查一下，一个小姑娘哈、小孩子现在是不是学的就是可以就是说，我听说有一个消息就是不让小孩子学那么多了，就不可以报那个班了，不可以那种都不可以，就是在课外的不可以学的，请问你的孩子有多大啊？你的孩子怎么样？我说哦，是这样情况。我说哎呦，我还真的是还都没有听说，因为 你孩子还小吗？ 对，据我所知，我去接送孩子的时候，在他幼儿园门口还是有这样的，发广告的，然后说到我们那个班去看看呀，到我们那个英语学习呀、学习什么的。我说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个消息啊。 哎呀，总之呢，我觉得每个人都在过选择之后的人生啊，就是每一种选择呢，其实都有快乐，也有伤感，有辛苦啊，也有自在。 对， 不管你是单身还是有了家庭，其实大家都在各自的生活的选择之后去担当啊、去承受吧，所以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啊。 对， 是单身对呀、还是说结婚生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啊？ 你说那个小孩子其实你说他不懂吗？他绝对心里是最直白的懂。今天你看到，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在这个微博里有一个小女孩说，那个妈妈说第一次看大海吧，是，然后 让他说点心里话。 对，你可以冲大海说心里话啊、然后我不要上幼儿园。对，这就是小孩直接说的。 这个老师可以看到啊、 嗯、 啊，我老师，我跟大海闹着玩呢。 对，你看他心理负担多重啊，现在的小孩。 是，所以说呢，就是每个家的教育自己的角度啊，这都是自己啊，家长呢会有自己的一个方向的。作为一个二娃老妇和这个至今未婚未育的我哈、我觉得我们都在慎重的考虑过自己的一些自身的要求和能力之后呢，来决定了我们要选择怎么样的人生哈。 小家伙不会闲着的，以后会问你各种各样问题。我现在每天早上他就问我为什么要上幼儿园，为什么在家里那么高兴，爸爸妈妈可以带着我玩，和弟弟在一起最幸福，为什么我要每天要去幼儿园什么的。你从哪个角度给他讲，你从你父母不可能时时看着你每天带你玩这角度讲不通，因为他觉得你就应该带着他看着他、对吗？ 不是育儿节目啊。 对呀、 不是育儿节目啊。这个 啊，你烦了哈。 你 啊，我明白了啊，算了、 所以你知道我至今就是不想就是这个缘由哈。 明白了， 哎，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是到了1631红，啊，叶谦呢天生自来卷，所以今天晚上呢把他大波浪亮了出来。 我这大波浪都有点像假发了，你让你照的给。 特别像陆毅。 陆毅的那个 十几啊、 我得查查我这血统中血统中当年怎么回事

伴着这歌 你别老安排我啊，我到哪儿去我自己有安排。 你看你这百爪挠心无依无靠，这个 谁 患得患失的样子。 父母都在北京，好吧， 是是，这并不能代表你的心情。 亲朋好友都在这里、啊、 并不能代表你的心情就有依靠。 这个有些事情我可以自己去做啊，二把老夫你不要管那么多。 我才懒得管你呢，我就是这么顺便一说。 22:15，我们现在要管的是红人这件事情哈。虽然小树现在自己已经长到了42厘米，今天晚上是我应该说是此刻哈刚刚当班，因为之前转播南宁的民歌节，所以呢第一档节目今天晚上没有 啊。那挺饱耳福的，因为那边都原生态。 对，大家应该是挺享受的。 是， 但对于我而言呢，因为已经常态习惯了，就是晚上9点要直播，所以我早到了那段时间在办公室等的我都快睡着了。就是你的那个状态， 就是你得等这个音乐节结束，然后这个音乐节它有机动性，它也不是非常准点结束，所以你等着呗。 主要是就是你的那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钟嘛，对吧？你的那个工作状态呢，就如果他当时9点钟是亢奋的，他就一直亢奋。当然一下子没有的时候，我真的我休假时候的我一定是晚上很早就睡觉了， 嗯， 就是作息时间就一下子回归正常了。 那还好，你能随时调回来，然后 我是这样的 啊，得哪儿睡哪儿。 别别这么说啊，还是 地方都能 最安心的地儿啊。此时此刻呢，22:16，我们还是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陪伴大家的男左女右。今天呢是夜间艺人，而且也是本周工作男的最后一个当班的晚上了哈。希望来一个给力的红人哈，让这个小树啊快快的长高长壮。 嗯，炸了我个正面大波浪哈。好，这首歌曲来自德福。 昨儿不就得了一次了吗？ 德福并不是给你们香浓丝滑的啊，有的时候也会给你们来点呛鼻子的东西，比如说摇滚乐。 Rise 就是来自德福乐队。 自 Dove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刚才我说 Rice， 然后韩立立刻又想到吃了，告诉大米饭，不是这个还有一个 Rice 的词，就是英文还有一个 RISE， 那是到达、起立、上升啊、飞起啊、高地、增长、出现啊。是有就这么一个词， 因为我今晚上没有吃米饭， 对对， 就没有吃主食， 也就是说 rising 啊、就是到达，你知道吧？有这么一个力，起立飞起。 OK， 这首歌呢还是挺有这个一种飘渺的感觉哈，也将我们的红人啊，终于飘飘乎乎的给滴了出来了。他叫做爱喝咖啡的小方糖，哎呦，这像一个啊很有趣味的书的名字一样哈。爱喝咖啡的小方糖是一个女生。00年出生的，今年18岁哈， 是， 哇哦，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 你看这个00年跟昨天那个93年的那个一比哈，跟您跟然后跟80几年的一比，然后跟咱们这70几年一比， 哎呀， 00年你看00年其实就是咱们的孩子嘛，其实就是咱们的那个下一代嘛，然后看着就是那种。可以直接来那个就是来闺女来儿子来咱们想吃什么，就是这那种感觉，就是一看见这种小伙子你就想他长身体的嘛，你来你感觉是给他点什么这更好的营养， 就是疼爱嘛， 对， 就是疼爱哈， 就是给他点 rice。 哎，你别说，你说的那 rice 是 c 缀尾的啊， rice 啊，那倒反倒念 s 的音 rice， 刚才我那个 rice 就是底是我那个虽说是 S 结 SE 结尾，但是它相反它会它得念 rise z OK、谢谢这个叶老师啊。霍永久这位听友呢，虽然他不是今天晚上的红人，但是他在外场呢还是很等待小红人的出现哈。小红人你准备好了吗？就是你， 就是他， 小树茁壮成长， 对， 为我们的1米2的小树呢也贡献了2厘米哈，然后就可能要准备入睡了。其实真的哈，一到周四呢，大家的这个能量值也是在走下坡路了哈。 对， 再坚持一下，明天还有一天就要放假了，休息2天。而且这个9月呢，我们也将迎来中秋假期。 是， 接下来就是11假期。哇，这个11假期啊，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呢，如果你因为它是29号、30号上班嘛， 对， 如果你把你的年假呀各方面的调整一下，其实这个假期真的可以休很长很长时间。 大家有这个 很赚的啊， 赏月的。节目吃月饼的节目啊、挑月饼馅儿的节目啊、还有大家刚才在期间能听到还有大闸蟹蟹片啊，这个的一几公几母都是3两4两的那种。 每到9月，这应该是你特别就是稳定的一种期盼了。 罪过，不想。 你可拉倒吧！早年间你就跟我讨蟹片，哎呦，一次次的讨哦。 哎呦，罪过。 好吧，上半时段第一时段只剩下1分55秒，我们来听张悬的《喜欢》。第二时段有暖文章和冷笑话，但愿你也是很喜欢。 片段中有些散落，有些深刻力作，还不懂这一秒钟举动怎么好好的和谁牵手，那寂寞有些许不同，我挑着留下没说，那生活还过分激动，没什么我已经以为能够把握，而我不再觉得失去是舍不得，有时候只愿意听你首歌，在所有人世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

最后来关注，近日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打造的一档纪实音乐采风节目《唱给你听》，把普通人的事迹记录和音乐采风创作的过程相融合，将以人民为源头去创作活水的过程具体化，给出了音乐节目创新的新范本。拍摄过程中，节目组共制作了36个故事，拍摄64个人物，行程超过7万公里，覆盖全国20个省、直辖市，从北京、上海等到偏远的乡村基层，乃至远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只为发掘平凡人的不平凡事迹。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3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1631红，也是一位很年轻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爱喝咖啡的小方糖。 对，你把小方糖往那咖啡杯里一浸泡，第一口喝的肯定是他。不是你啊，你得等他喝够了、喝饱了、喝化了，你才开始喝那杯咖啡呢。 很多人喜欢喝纯的黑咖啡，不会放糖的， 提神而且醇香。 嗯，此时此刻呢，还是别喝了啊，这个毕竟夜已经深了。 不过叫搁上点焦糖，确实能更提香啊。这个我倒是觉着，就是比我预期的要高啊，也要高得多，那个味道很好。 好了， 大家可以试试。 这个在讲冷笑话之前啊，别不多说。赶紧进入状态、 啊、 好吧。 这个今天啊，不讲你姐，不讲姐，其实我差点按你姐身上，但是他跟我弟不会闹到这地步啊。今天我在这个网上看见有一个女士啊，将自己的离婚协议啊公示了。什么叫公示了？就贴到大街小巷去了，贴到那个车站牌子上了，贴到那个树那个贴在那个柱子上了啊，贴在这墙上了。他愣把这离婚协议公示了，然后我拉大一看，给我愣着了。这离婚协议是这么写的，啊，这个陈什么？那她老公这个具体这个名字啊，咱就随便起一个吧，啊，比如说叫王建业，哈、啊，王建业，哼，你个混蛋，当初你追老娘的时候怎么说的啊？给老娘买车买房，吃香喝辣的，如今嫁给你五年了，你说你做到哪样了？我跟你说，车子呀房子呀，我娘家哥哥已经给我搞定了，带我出去吃点好的总是可以的吧。啊，大家夫妻这么多年，你也知道我最爱吃小龙虾了，别说我不给你机会。王金叶，听说汉江3路18号陶杰小馆龙虾特别好吃，哎，混蛋，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今天不带我去，明天就离婚，美团外卖、饿了么都能订餐。 Fuck that for you. 一顿小龙虾就能把婚姻挽回了，多好的事儿啊！女孩有的时候，你要是说起吃来呀、啊，就是一馋起来，什么家丑不可外扬，这在脑子里都没有了，什么有的没的，就全都铺在那个餐桌上了啊！ 这个我不发表意见啊，这个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啊，一顿火锅，一顿烤肉 是 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哎。 两个女孩能够吃在一起啊，就跟夫妻两个人能够吃在一起一样，这个感情才容易啊往前推进，对吧？我们不常说吗？就是友情也好，爱情也好，这个几点它重要，饭点最好一样，对吧？ 是 是, 是 笑点一样， 对， 哭点一样， 没错啊，要吃到一块去，聊到一块去嘛， 这非常重要。好了，今天晚上没有韩美，倍感轻松啊。马上进入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啊、周一到周三呢都听了很多篇幅比较长的暖文章，到了周四呢我们已经开始调整了啊，有一些比较经典的语句哈、啊、或者说能够突然之间让你醍醐灌顶的一些金句哈、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特别版本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我们来分享一些很经典的句子。有人说万人宠不如一人懂，人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很多事情，遇见虚情假意，遇见真心实意都不稀奇，难得的是遇见了解，了解你的人不用解释就知你冷暖，了解你的人不用太主动就懂你悲欢，了解你的人不用话太多也喜欢你的沉默，不了解你的人不懂你的沉默更不会懂你的难过。以下的这些金句可能是在你生活中也常常有过这样的共鸣。有的人无话可说，有的话无人可说。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陌生，生气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怕自己是多余。好的爱情是你通过一个人看到整个世界，坏的爱情是你为了一个人舍弃世界。真正喜欢的东西你很少考虑性价比，就像真正喜欢的人合不合适当时真的不太在意。如果时光可以倒流，遇见你的刹那我一定掉头就走。善良和爱都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你的善良需要带点锋芒，

绝口不提没嫌弃。 Stacy Kane 的声音你们不会不认识吧，他唱的这首歌你们也不会不知道吧，来自 Louis Armstrong 最流行的最深入人心的一首 发自肺腑真心之言，就是 What a 多么美的世界呀、啊，多么美妙的，真是一个爱生活的人才能唱出这样。 史黛西肯特的嗓音在国外呢，也是有点像我们就是。有一部电影当中哈、啊，就是用蔡琴的声音来测试这个音响的这个中低音啊。史黛西肯特呢，也是在国外有很多这个 测试中高音的那是。 对对，就是说他，如果你想试一下你购买的这个音响怎么样，然后就会放一张盘嘛。 对。 然后就会放他的声音。但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各种蓝牙啊，或者是一些小的音乐播放器，基本上家里不会再买那种很大型的，对吧？ 什么 早年间家里落地 音响， 对对对，哇！一看到他们家 组合音响柜， 好大呀，那个大音箱啊、 嗯，这当家具摆呢，这还、个、 是。 后来我就把那柜子给拆，我是把那柜子给拆了，从简了，我就把它搁在电视机旁边了，然后。把电视机把电视机和那个后来又有了机顶盒年代的话，就把机顶盒的那个双线输出那个立体声输出就接到功放上，然后接着一起来了。再过后那个再过后的年代，那种组合音响也不组合了，人家就一体化了，是吧？一体化的就是弄得特别好，而且又小了，比原来那你说那一条，说实话真的拧开一看里边也就是那一片芯片，然后那一大条 故意做大就 对，那是故意做大的一个集合。 对，它的大并不是说对它的音色啊各方面，就是当然也有影响哈。 当然音箱是确实还是你想想能大的话能厚的话，它的当时的那种共鸣技术就是那样的啊，共振技术是那样的。 现在都不需要了， 现在你 有很多小的扬声器哈、啊、都已经达到了非常大。 现在你想想咱们这技术已经到了咱自己的那个纪念款，对吧？那低音已经很好。 对啊，我们都可以走到哪都可以尬舞了，对不对？ 是。 然后出去玩的话， 虽然功率不大，但是 还是不错、 啊。那个在很难能的，就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在小空间里能已经让你有那种低音感、中低音感了，很好。 好的，我们第三十段见吧。 机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滋润你心中的土地。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真心对你。总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题。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我的爱就像一片舟，在你的心湖无处。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饮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北京 News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23:01:50。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9月13号周四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第三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啊，红人怎么着 了？小树已经长到了1.59米了。 对，红人很给力。 是， 今天你看红人选的早啊，咱们 大家都做好， 身体就长高。 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名字叫做爱喝咖啡的小方糖，是一位年龄不大的哈， 嗯， 目前在微博上他只关注了16个人， 这个确实是00后的一个应该有的作风，在微博上不要过多的关注那么多的啊影响自己学业的东西哈。 最新关注的是节目的老隋啊，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我们再来看看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哦，是一位叫做他应该是他朋友胡子加 狐狸 狐狸狸啊。好，今天晚上拜托你和我们一起24点下班。但是其实只要小树长得不错的话，大家要是困了的话，都可以早一点入睡哈。 我忽然想起，我认识一个女孩叫狐狸，这真的叫就叫狐狸， 是狐狸吗？ 对，就是 英文名叫 Flog， Fox， Fox， 对 Fox， Fox， 但是就是他说他从小就是从小就被那个小朋友们就叫我小狐狸，狐狸这一直叫他的，真有意思。 后来没有人叫妖精了。What you want, wanted me to be. Don't judge me so harsh, little girl. So you gotta play ball, mommy. But when you tell mom, yeah, you wanna cross that bridge out on your own, little girl.Never was there, was there when it counts. Get my way, you're so like me. You seemed ashamed of that I was. A good friend of American soldiers. I'll say it loud to you, but you're great. Those angels can't ever take my place.So harsh, little girl. You gotta play ball, mommy. But when you tell them on and on, they wanna cross that bridge. church bells, but play it when you die, play it, Gloria. Don't bow Hosanna. Don't judge me so harsh, little girl. You got a feeble mommy, come home. But when you tell them soldiers my name, cross that bridge or on your own. 甜的回忆啊，都是属于这种天一凉下来，在夜里听上去就特别有感觉的歌曲哈。已经到了23:10了， 对，已经把聊天的数涨到了 171条。 我还以为你想说已经把聊天的氛围给聊垮了。 没有没有，越聊越嗨了。 这虽然是你本周哈最后一次当班，但是我们不要太这个在意这个数字哈。 对， 既然已经过了1.2米了，就让它自由自在的生长啊。其他的小伙伴也是一样， 对， 有心事今天晚上无从诉说，很想留白或者是告诉我们的话哈，都可以发到新浪韩立微博上。如果只是想听听，那就简简单单的哈， 那就 不用为了这个节目的什么留言啊，这个繁荣啊，今天晚上够了。明天呢就是沉默光 临了、对，明天还是默默，默默看来是正常回归了哈，前些日子还没有回来。 明天周末，对于被门夹过的核桃不能补脑，这位听友来说， 是吗？ 超级开心，他说我马上，我女朋友就要回来了。 我 女朋友就要回来了。 你这是从何得到的？是被门夹过核桃就不能补脑？ 开个玩笑嘛，你这个、 大海，我跟你开玩笑呢。 这老大爷怎么那么认真呢、 我就是想把这个玩笑发扬光大一下，所以我问问他是从哪儿得到的。这样吧，我把这个玩笑发扬光大一下。你听说过先试感吧？既视感、先试感，听说过是吧？韩丽也在点头，就是说很多场景，你觉着哎。这个似曾相识，然后紧接着下面来什么人说什么话，你都有一个前面半秒钟的预判，你都觉得是应该说这话，然后这个果然来这个人说这个话，这就先试感嘛。他们说先试感，听好了，你先试感是因为有另外一个人经常在思念你、暗恋你，才产生的这个感觉啊。无论男女啊， 哎呦，怎么突然之间就说上？行了，来点土味情话了、哎、 你信啊，你信，你不是说夹过核桃不能补脑吗？我给你补补脑。哎，这就是有人解释先试感是因为 这不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 对，有人惦记你呢，你这个先试感就会出现。 笑嘻嘻的就把这话说出来了。 对，有人，你别说这人无论是干什么事儿呢啊，自己在苦相思呢也好，是在看什么片子想起你来也好，是怎么，反正就非常惦念你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先试感啊。我就这么一说啊，别当真。好，这首歌来自 Sam Dave， Sam Dave 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eft。

随着这首歌曲的播放完毕啊，我们的听友们已经让今天晚上的小树这个评论量呢已经达到了1.99米啊， 好不错， 篮球健将的身高了啊。 对， 这个篮球健将是能一下把我们给弄哑炮了吗？能哑音了？ 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一周哈，大家的这个状态怎么会就是参与度会随着你本周最后一次当班要离开的时候，哎，反而这个状态开始上升了。 周四一般来说，大家可能都是因为明天是小周末的开始嘛， 明天大周末的开始。 对，大周末的开始嘛，所以周四情绪还是都是比较高的感觉。 对，比如说这位，哎，很久没有来的听友， 安吉是善啊，他说坐起来， 他我们的一位红人以前的哈。他说很久没有报道了，请你们原谅。当然我们一点都不会觉得怎么没有来而遗憾，因为大家都会有自己生活的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嘛。 对， 他说最近这段时间呢真的是历经波折，换了好几个工作，换了好几个城市，厉害不厉害？现在呢又回到北京拼搏。哎呀， 那你 努力让自己更强大， 对于你来说换城市就像换衣服一样的特别自然的，就是来回走南闯北。 他应该说就是在尝试着哈，就是比如说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觉得压力很大，想回家乡发展啊，然后在家乡一阵子以后又觉得原来自己还更适合有梦想啊，完成自己能够更多能量的地方，所以呢又想回来。 可是你得在一个地方稳扎稳打 扎根下来， 对才行啊。 而且就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就是择一座城爱一个人，这个选择哪一座城市哈，最终的落脚点其实特别重要。这也是现在很多在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哈，孩子们不仅要考虑自己喜欢的专业，更多的也是考虑自己喜欢哪一座城市。 对， 因为你在那里要待4年，如果学医的话待得更久，然后进而要考研等等等等，所以那座城市至于你来说非常重要。你不仅会考虑风光啊、风景啊，我是指在考虑完学校的这个整体师资之后呢，你会考虑这座城市啊、风景，还有就是会考虑。 你考虑的太多了，你还有呢？ 是 啊， 所以今年我看到很多就是高考的这个考生们哈，有很多大学的校园向他们发出这些视频里，就给你介绍我们学校食堂啊，我们学校校园， 对对，这个很关键。 哎呦，还有我们学校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哎呦，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真的在选择上大学的时候实在太人性化了，然后太舒服了哈。 对， 就是给了你好好学习的更多动力了，因为其实你可以以你最舒服的方式过完你的4年大学生活哈。 真是， 而且你还可以遇到对你而言这一生很重要的朋友。 因为校园。这个同学们来自山南海北， 对 吧？所以五湖四海，所以你这个菜系在食堂里面，你但凡有一点不纯正，尤其是中国的这个饮食餐饮的这个，那你对于舌尖上的这个要求，简直就是世界之最嘛！所以你就是在这个餐厅里，你马上就得，比如说湖南的学生一尝这个湖南窗口这卖的。哎，什么玩意儿啊，那就完蛋了，那对啊，你就等于说你做的完全不合格了。 这个你放心啊，这个以各种菜系著称然后闻名全国的这些高校啊，你一定是在 食堂，一定是拿手的， 非常厉害。 好， James Blunt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No Bravery。 好，我们一起第四时段见喽。 Tears drying on their face, he has been hereBrothers lie in shallow graves, fathers lost without a trace, a nation blind to their disgrace since he's been here. And I see no bravery, no bravery in your eyes anymore, dear sadness. And I see no bravery, no bravery.Sadness, only sadness. Houses burnt beyond repair, the smell of death is in the air. A woman weeping in despair says he has been here. Trace the lighting up the sky, it's another

But life is never like this, and you're never strong.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won't be good for long. Although you made my heart sing, to stay with you will be wrong. Watch where I trip before I fall. We talk maybe 20 times a day, and still I never say what I want to say. Good thing won't be good for long. Although you made my heart sing, to stay with you I'll be wrong.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won't be good anymore. Watch where I tread before I. Anymore, I have made the decision not to answer your calls, 'cause I put everything out there and I got nothing at all.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isn't good anymore. I watch where I walk before I fall. Good thing 来自 Sam Smith。 Good thing 好事儿，好事不断， 好运连连， 对， 好事不断。 Good luck coming, good luck coming。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 你说这番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像新年要到了哈， 对， 大家彼此一见面呢就会说一些吉利话。这一年真的已经走到了九月哈，大家可能也都有同感，真的是过得非常快，好像还有很多没有去完成的新年计划，一下子转眼就到了九月份了。2018属于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本来说带孩子去，今年应该是去看海的，结果这么一晃，忽然发现下不了水了，已经到海边上， 还能挖沙子，现在 对，也只能是挖沙子了。 时间到了23:42，收到了一位双鱼的留言，他叫做28日的一条鱼，安全到家，感谢一路广播陪伴， 嘿， 晚上回家一路顺风，晚安， 没问题。 特别像朋友发来的一条微信，是不是？ 对，我们经常就是喝了以后呢，都得互相叮嘱说，到家在群里说声啊，到家在群里发一说说安全到家了，我们都是有。不约而同的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这样。这有的时候紧张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这个人喝的有点多的时候，那个另外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的老大哥就是，好家伙，昨天真跟我吓坏了，我恨不得给你送到你们家床边上去啊，要不然的话你万一好，你这要没到家我们这责任可大了去了啊，给我担心了我半宿。你说你到家你到时候在群里吭一声，你吭一声， 哎，也就是 你们男人喝酒真的就必须得醉， 也就是说你喝太多了，我这下次啊下不为例了啊，喝再多你也得在这个到了家底在群里边必须吭一声，不然我这我下次真给你送到枕 边。你就让他那个自拍，或者是你们发起一个语音通话， 嗯， 群里也可以嘛，对吧？刚刚这位朋友的名字让我立刻想到的是2月22号，2月28号的一条双鱼哈，结果打开以后发现它是1985年5月8号的， 他可能是因为有朋友是28号 的一条鱼，喜欢一个28号的女双鱼， 对、 啊、 可能是， 对，因为他刚才留言真的不像一个金牛男的留言哈，很像是你们双鱼干的哈， 啊，还 安全到家， 感谢一路广播陪伴，晚上回家一路顺风，晚安。 嗯，像是 特别温润的男子哈， 像 你们搞对象呢，或者是和朋友之间，真的是属于这种。我起码我身边的双鱼朋友都是这样的， 是 就是很周全，而且很顾及别人的感受。 这个还是比较居家，要不是说双鱼跟这个巨蟹有的时候特聊得来呢，在这方面比较聊得来，就是说他这个家庭观是第一位。如果说我为了所有的拼搏，如果没有借，有的时候特聊得来呢，在这方面比较聊得来，就是说他这个家庭观是第一位。如果说我为了所有的拼搏，如果没有家，没有这个家庭第一位的话，这些拼搏在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 嗯， 对吧？ 因为你们都是海鲜嘛，对吧？所以你们就是 我的海鲜， 对， 我生猛海鲜的，我 还水象里啊，除了我们天蝎之外，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非常的惺惺相惜哈。 嗯， 就是跟我们这种可以这个自己一个人对外哈、啊，就是完全独当一面呢，或者是上天揽月啊，下地捉鳖啊，不太一样哈、啊。 你是属于，你别给自己说的哈，来我跟谁，你也叫顶多充其量就是一沙鲜。 你别管我啊， 一个沙鲜， 我跟你们海鲜不一样啊。 那砖头缝里扣吧扣吧出来的那种 东西。那我也敢出发，对吧？你们海鲜还是比较就是惺惺相惜的哈。 对。 23:45。听听这首熟悉的歌。其实到了第四时段，我们经常会放一些比较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听到此时此刻的朋友大概还是有点心事吧。老歌解心宽，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have to worry. Life goes where it does. Faster than it.